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66集，临走前，唐默走到小乔身边，问道：你有完整的南京地图吗？能给我一张吗？小乔走到一个大箱子前，在里面找了半天，拿出一张无比庞大的地图。 诺，给你。 唐默接过地图，傅文铎见状看了唐默一眼，没有多说。很快，两人便随着南京组那个大汉离开了工厂。立春后，天气渐渐回暖，温热的春风吹在南京道路两旁的梧桐树上，将这些有地标意义的梧桐树吹得哗啦啦作响。唐默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，看见了一个神色慌张的中年男人，他的身上全是血。一见到唐默三人，他吓得转身就跑。大汉见状，先是喊了一声，接着又回过头，带着唐默、傅文铎继续向前走。暖风吹过，梧桐树晃动，南京太大，地球上线前的政府都无法完全压制杀人的行为，现在的南京组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。在南京和平安宁的表面下面，肯定还有一些龌龊的事情，但这座城市能够变成现在这样，已经十分难得。唐默抬头看了看天空，一道低沉的男声在他的耳旁响起： 等到地方后，看看你的蛋。 唐默一愣，扭头看向傅文铎。傅文铎深沉的目光凝视在他身上，他这话说得很轻，走在前面的大汉并没有听见。唐默点点头，好，他们要看看鸡窝是不是真的能复制物品。三人快速地往南京组的方向赶去。与此同时，一条华丽狭长的走廊里，璀璨美丽的宝石宛若星空，铺在这条走廊的每一个角落，用宝石汇聚成一条瑰丽的长河。走廊深处传来一阵打斗声，只听到有人骂了一句脏话，接着三个男人快速地从走廊里跑了出来。等跑出卫兵的攻击范围，三人才松了口气，瘫在了地上。这三个人里有两个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，还有一个是黑发黑眼的中年男人。两个外国男人休息好后，年轻一点的男人抬起自己的手，用英语说： 我的手受伤了，这样下去肯定不行。大卫，你到底有没有找到离开这里的方法？ 被叫做大卫的外国男人先是骂了一句，然后说： 我哪里知道，我们都在这里待了两个小时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谁也走不出这条该死的走廊。哦不，皮特，根本不用走出去，再来几个那样恐怖的卫兵，我们就会死在他们手上。 两个外国男人沉默下来，坐在一旁的华夏男人喘了半天的气，忽然听见没声音了，他害怕的身体一抖，转身看向这两个人。大卫冷笑一声，用别扭的中文说： 下个路口，你进去探路。 中年男人双目睁大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被皮特一只手拎了起来。他不怀好意地笑了一声： 嘿，留你到现在，你也该做点什么了。那句话用中文怎么说？为了我们，你牺牲一下吧，我亲爱的华夏朋友。 中年男子的双眼里早就失去了焦距，他仿佛被什么东西折磨了无数年，先是拉着两个外国人的衣袖，哭喊着要求他们放过自己，在得到两人无情的嘲笑后，他渐渐放弃了。他麻木地站了起来，走到另外一个路口，脚步僵硬地走了进去。他的脚一点点地在地上拖动，几乎像爬一样爬进了这条路。很快，疯狂的叫喊声从洞里穿了出来，有力气割肉的声音，还有男人的哭喊声。他一边大声地喊着，一边喊着一个名字。大卫听了会儿，用自己所学不多的中文水平道： 善，他为什么要叫善？Mountain， 他喜欢怕闪吗？哈哈哈哈，他要是能活得下来，可以去怪物山谷，那里可有很多座山给他爬。 一共三条路，确定两条路是错误的岔路，自然就可以去最后一条路了。两个外国男人休息了一会儿，站起身，拍拍屁股，准备去最后一条正确的岔路。他们才走了两步，突然听到一阵嘶啦嘶啦的声音从刚才中年男人进去的洞里传来。两人惊讶地跑过去，只见一个断了双腿的中年男人用双手奋力地从洞里爬出来，他的双腿被人用利器齐根割断，鲜血直流，他的脸上全是眼泪鼻涕，嘴里一边喊着那个山字，一边用尽全力地往外爬。四个红桃王后的卫兵在他的后面追着，终于他在最后一刻爬了出来，倒在地上，倒在两个外国人的脚边。他抓住皮特的裤子， 求求你，救我，救我！ 皮特双眼放光，一脸惊醒。 Oh my God， 大卫，这个人居然奋死跑出来送给我们十分钟休息时间。哦，感谢上帝，怎么会有这么善良仁慈的人？那我就不客气的收下这十分钟了。 大卫赶忙说， 你别想抢我的十分钟。 可他速度没皮特快，皮特翻手取出一把锋利的匕首，银光一闪，匕首从后方直直地洞穿了中年男人的心脏。中年男人早已疯了似的一直喊着山这个字，当这把匕首刺入心脏时，他双眼睁大，红色的血丝几乎要从眼白里爆裂出来。许久后，他仿佛解脱了，居然笑了出来。他无声地笑着，脸砸在了地上，再喊了一句山，彻底没了呼吸。皮特收起匕首，转身离开。大卫骂了一句，无奈地跟了上去。走到这具尸体的旁边时，皮特停住脚步。 哇哦，这个手链不错，是他们华夏的特产吗？ 皮特一边说着，一边从中年男人的手上扒下了一串红玛瑙手链。他看了看，戴在了自己的手上。 真好看，大卫，你想戴吗？ 大卫冷冷地扫了他一眼。 我只想要我的十分钟休息时间。 皮特哈哈大笑起来，两人大步离开这条岔路。十天后，南京。唐默本来以为傅文生几天就能从副本里出来，没想到他们等了十天，居然还没等到。期间，唐默和傅文铎已经和南京组的几个成员熟悉起来。傅文铎的身份并不好说明，萧继彤都瞒着没告诉南京组的人。唐默和傅文铎当然不会主动说出口。 嘿，唐默、傅文先，我们要去173号副本，你们要去吗？ 一个高大的黑人壮汉朝唐默挥挥手喊道。唐默还没回答，站在黑人壮汉身旁的一个年轻男人就开玩笑道， 嘿，可别，那可别，每次去都让他们俩得到奖励，我可不要再和他们一起参加游戏了。唐默，你和小生的哥哥吃肉，能不能给咱们留点肉汤呀？ 唐默想了想，昨天刚从副本里出来，我们今天打算休息，不过要不今天去给你们留点肉汤。男人笑骂， 你快闭嘴吧。 接着拉起自己的同伴就跑，不给唐默跟上来的机会。事实上，唐默也没有参加副本的意思，他今天打算去练习一下自己的枪法。唐默摸枪的时间不长，练习了一段时间，现在已经能准确打中固定靶子红心，但真正要打移动靶子还是会出现一些失误。 Checkmate 异能不可以有任何失误，否则这个异能就不会起到效果，还有可能害了自己。唐默拿着傅文铎的手枪准备去试试枪。 要我去吗？ 唐默脚步停住，语气果断。 不用了。 傅文铎低低地笑了一声，没再开口。唐默觉得自己的枪法现在还算不错，但那要看和谁比，和傅文铎比，他实在差太多，简直是自找死路。他打算自己好好练习， 不练好枪，绝不在这个人的面前班门弄斧。不过他忽然想起来一件事，说起来，傅文生、傅文铎，你现在是傅文仙，你们家取名字是按先声夺人取的吗？傅文人。傅文仙还能勉强听听，傅文人算什么鬼，有人会叫这个名字？唐默思考起来。傅文铎知道唐默的意思，没有，这是个意外，和先声夺人没有关系，只是以前有人曾经调侃过这件事，所以我拿傅文仙当假名。我比傅文生大14岁，他的名字是纯粹按照族谱起的，文字辈，叫声，本来这应该是我的名字。唐默奇怪地说，怎么变成他的了？我的名字是我爷爷起的，他这一生都想夺回那座岛，所以给我取了这个名字。唐默微微一愣，他抬头看向傅文铎，傅文铎也低头看他，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。傅文铎勾起唇角，哼，还去练枪吗？嗯。傅文铎侧开身体，给唐默让出了一条路。不过唐默才刚刚走到他的身边，刚刚跑出门的黑人大汉就跑了回来，高兴地说， 傅文仙，你弟弟回来了。 傅文铎一愣，唐默也惊讶地转过身。十分钟后，傅文生跟在自家队长的身后，郁闷地向基地走来。这一次的副本谁也没想到居然这么浪费时间，不能算多难，但是真的相当浪费时间。他们2月30号进的副本，直到3月5号才出来，而且这群人好像有什么在瞒着自己。傅文生小心翼翼地抬起头，看向走在前面的高大男人。一个长相憨厚的年轻男人发现傅文生在看自己，赶紧转过头，假装自己刚才没偷看。傅文生郁闷了半天，说， 队长，到底怎么了？你们为什么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 柴荣是个不会说谎的人，他干笑着说， 没什么没什么，这不看你很久没回来了，大家都想你了。 队长，你也很久没回来了，大家怎么不想你，不用这种眼神看你。 这谎话说的，连小乔都骗不过好吗？柴荣也是刚刚被一个组员告知，原来傅文生的哥哥找过来了，来认弟弟了，这是件大好事。地球上线后，谁都希望找到自己的亲人朋友。傅文生是南京组里最小的成员，聪明听话，年龄小，能力却很强。他们想让小朋友亲眼见到哥哥，给他一个惊喜，所以就瞒着他没说出来。柴荣被傅文生问得说不出话来，刚才和唐默插科打诨的年轻男人见状便说， 哎呀，傅文生，你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耳熟啊，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做傅文铎的人呀？ 傅文生顿时无语了，四个月了，这个梗他们到现在都没玩腻。傅文生一边走进基地，一边义正言辞地给自己和亲哥撇清关系。 傅文铎，那个拉着我们全体华夏玩家进公塔游戏的混账东西，谁认识他了？谁认识了？柴队，我跟你说，千万别让我见到他，见到他我肯定要把他大卸八块，把他剁成肉酱，把他…… 声音突然停住，矮矮的小男孩睁大双眼，惊恐地看向前方。站在门口迎接弟弟，忽然就听到自己要被剁成肉酱的傅文铎勾起唇角，朝傅文生笑着招手。唐默有点想笑，使了很大劲儿才憋住。傅文生僵硬地看着傅文铎，傅文铎站在门口淡笑着看着他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